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 第1161集，清晨的小日常。展昭也不知道打第几个哈欠，翻了个身，就看到房门打开，白玉堂回来了。 饿死了。 天还没亮就饿了。 为什么中了摄魂术会做梦呢？ 之前中招的智云他们似乎没这个反应，而且你觉不觉得，做了噩梦之后感觉好了很多？ 你也觉得呀？我还以为就我这种感觉。昨天种完摄魂术之后，总觉得迷迷糊糊的，不太真实。现在好多了。 白玉堂轻轻摸着自己的下巴，似乎是在想心思。 要怎么破解外公的摄魂术呢？要不问问师父？ 白玉堂望了望天，他都能想到问他师父这事儿的话，天尊会多得意。想起那张得意的脸，五爷就磨牙。展昭按着床沿一闪身，白玉堂往床里挪了点，让出了个位置给他。展昭落在他床上，钻进被窝，拽了拽枕头，伸手戳戳白玉堂。 我以前听小郭叔讲起过，外公的摄魂术有时候会突然失效。 怎么可能啊？ 你知道对谁失效吗？ 我师父。 天尊既然能破解，那就不说了，是另外一个人。 谁？ 一个小孩。 哪个小孩？ 展昭伸手指了指自己的鼻子。 可是刚才你明明也中招啊。 我小时候早就不记得这件事情了，是小霍叔跟我说的。 白玉堂往展昭跟前靠了靠，听他继续说。 我小时候呢，魔宫还出过一件事，有一个精通易容术的高手混进了魔宫来暗杀魔宫的人。当时外公有了几个怀疑的人，因此使用摄魂术来确定究竟谁是凶手。小霍叔说，当时我不知道怎么就跑到了人群里，然而更奇怪的是，所有人都中招了，我却没事。 你是一开始就没事，还是中招之后自己醒过来了？ 都说了我完全没印象了。后来据说红衣把我抱走了，当然了，外公也抓到了凶手。小霍叔还说了个细节。 什么细节啊？ 小霍叔说，外公抓到凶手之后就来看我，他发现我没事之后呢，突然笑了，还摇着头说了一句话。 白玉堂伸手捏了捏展昭的下巴。 你倒是一次性把话讲完，别卖关子。 哼，外公说了一句，总算知道那老鬼为什么不中招了。 白玉堂一愣，想了想。 你那时候几岁啊？ 说是很小，三岁左右吧。 白玉堂张了张嘴，仔仔细细端详展昭。展昭戳了戳他好看的鼻梁。 看什么？ 我在想，三岁的你跟我师父有什么共同之处？ 我三岁，天尊120多了。 有什么事情是你三岁的时候会，长大之后不会的？ 白玉堂认真问展昭。展昭扬起脸想了半天，憋出一句话。 尿床之类的。 白玉堂无奈扶额，展昭摆摆手示意当自己没说。 还有个问题，小霍叔说外公有时候会失效，是只对你小时候那一次，还是有别的时候啊？ 这个我倒是不清楚。你觉得会不会对所有小孩都无效啊？ 如果非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师父的确性格比较像小孩。 可是性格像小孩的老头不少啊。 不一样，我师父没什么欲念之类的。 展昭眯着眼睛瞧着白玉堂，表示不相信。 还天尊买那么多古玩字画不算吗？ 这个不过是个喜好而已。我有时候会想，我师父本来的样子究竟是怎么样的？ 什么叫本来的样子？ 他样貌应该没有太大变化，性格变化倒是挺大。小时候我们在天山的时候，他有时候喝多了酒，或者下雪了走神发呆的时候，我莫名就会觉得他根本没有七情六欲。 哎，你记不记得黑水婆婆也说过，天尊小时候是一个冰娃娃。 可你小时候应该是小四子那种类型的吧？ 为什么你觉得 我小时候跟小四子一样？ 我师父说你外公小时候和小四子长得像，再说你不是从小人见人爱吗？ 展昭摸着下巴，突然觉得白玉堂说的好有道理，完全没有办法反驳。此时天光也亮了。 说起来，我们为什么在谈论这个话题啊？ 白玉堂也觉得挺奇怪，大概是昨晚第一次接触到阴侯的摄魂术，觉得有点震撼，而且发自内心的五爷对摄魂术很感兴趣。说是好胜心也好，某种对继承他师父衣钵的执念也好，白玉堂很想知道究竟怎样才能通过自己的能力来破解摄魂术。展昭突然坐了起来，推了推白玉堂。 起床啊，起床。 这么早啊？ 白玉堂看着精神奕奕的展昭，总觉得猫太活络了，有会闯祸的预感。 嗯，吃完早饭咱们去干点事儿去。 什么事啊？ 哎，起来再说。 展昭的样子像是有了什么坏主意，白玉堂觉得要不然再睡一会儿吧，结果刚翻了个身就被展昭强行拽下了床。走到门口，白玉堂不解地看展昭， 你先说你要去干嘛。 嘿，来耗子，笑一个，我们去用美人计。 展昭捧住白玉堂两边腮帮子往上一推，白玉堂一把抓住门框，警惕地看展昭，展昭抓着他胳膊往外拽。早起上朝的包大人正好经过，看到这一幕笑着点头。 哼，感情真好。 白玉堂最终还是没拽过展昭，被拉出了开封府。不过途经院子的时候，白玉堂顺手把小四子给带上了。公孙今天一天都要忙着验尸，见白玉堂和展昭肯帮忙带小四子，立刻找赵普去了。展昭顺手抱起小四子，边走边问他： 你一个人跑出来，小梁怎么办？ 小梁子白天要跟铮铮学兵法，我不在他就不会分心了，这样学得就快了，晚上能早点睡。 展昭和白玉堂瞧着小四子都觉得奇怪，刺猬一样的公孙怎么会养出这么个贴心的团子。小四子见展昭和白玉堂走的不是平日巡街的路，就好奇看展昭： 猫猫你们去干嘛？ 我们去查案子。 白玉堂瞟了展昭一眼，出门还说用美人计，怎么变查案了？三人七拐八拐穿过胡同，来到了一座宅子前。白玉堂看了眼门上的牌匾，算是明白了，无奈看展昭。展昭笑眯眯敲敲门，没一会儿小门打开，一个穿着一身红的胖丫头探头出来，看了一眼立刻眉开眼笑： 哎呀，展大人，白五爷还有小四子，稀客稀客。 你娘在吗？ 在的在的。 小丫头开门请众人进屋。进门，门里是亭台楼阁，十分的雅致。小院中间，一个富态的中年女子正手忙脚乱藏东西，边藏边擦嘴。展昭将小四子放到地上，小四子朝那个胖阿姨跑过去： 苗姨姨。 呀，小四子。 那胖阿姨将藏了一半的东西放回了桌上，原来是个点心盒子，顺手抱起小四子，他对着展昭和白玉堂笑嘻嘻点头： 稀客哈。 展昭到了桌边坐下，瞧了一眼那点心盒子： 我还以为是我家死鬼回来了， 早知道是你们，刚才就不忙着藏了，差点噎死。 那位苗姨一打开盒子，展昭伸手到盒子里拿出一块杏花糕来，咬了一口，点头。 嗯，满记上品啊。 白玉堂也坐下了，对那位胖阿姨点了点头。眼前这人是谁？简单点说，是开封府最有人脉的老鸨。此人姓苗，叫苗玲珑，是西门耀的干妈。苗玲珑功夫极好，长得也漂亮，就是贪吃，和展昭是吃友。反正开封府什么好吃他俩都知道。不过苗玲珑和展昭最大的区别，就是一个一吃就胖，一个怎么吃不胖。苗玲珑她老公严青是开封城里一个很有名的郎中，跟公孙是好友，他平日很疼媳妇，怕他吃多了又不动，身体不好，因此看得紧。那个胖丫头是苗玲珑的闺女严小小，趁着老爹出门，她就替她娘看门，让她娘吃点点心解解馋。这一家子都挺逗，跟展昭白玉堂也熟，开窑子的嘛，没什么地儿比这里消息更灵通了。展昭查案没线索了，就上这儿碰碰运气来。苗玲珑边请展昭小四子他们吃点心，边拖着下巴瞧着白玉堂。苗玲珑人生除了吃之外，还有一大爱好，就是看美男。据说整个开封府他最爱看白玉堂。展昭也大方，每次问案子都带着自家耗子来给人看，反正看了又不能摸。只要带上白玉堂来，苗玲珑不只有问必答，还会帮着查一查，比带点心还好使。白玉堂算是明白展昭使什么美人计了，他也被人看惯了，于是就坐着喝茶，让人随便看。 最近啊，很多人跟我抱怨，说给自己男朋友买礼物太麻烦了，尤其是那些喜欢玩游戏的，本来就对这品类不熟悉，一不小心挑错了还得花冤枉钱。关于游戏嘛，我不一定有发言权，但办法还是有的。京东618活动最近正在火热上线中，各类行业尖货都能轻松看到，罗技的键盘鼠标，雷神的游戏手柄，那都是玩家们的心头好啊。现在戳下方的小黄条领取京东618红包，边听边领，边领边买，这样的优惠错过一次又得等好久，建议大家领完赶紧下单，可能预售更优惠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